是你的温柔，不做别的追求，除非是你跟我走，没有别的等候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这样过，让我一次爱不够，给你我所有，让我一次爱不够，现在和以后，心起起落落，像在跳动的火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这 放弃，也有人愿意再等。

吹过来，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 不再萌芽，这

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看